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OK， 继续翻嚟咧就李登辉。 好啦，咁啊，李登辉咧喺1968年咧就攞到呢个农业经济学嘅博士，即系喺呢个美国嘅康乃尔大学啊，康乃尔嗰度啊。咁1971年咧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咁咧喺呢个农福会工作。咁啊，同年嘅10月啊，喺呢个经济学者黄作荣啊嘅呢个介绍之后咧，就李登辉正式加入咗中国国民党。第二年咧，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一职咧。李登輝就以政務委員入閣。咁1978年咧，蔣經國任命李登輝為台北市市長。嗱，當時咧， 官派嘅， 冇咁多朝鮮人啦，官派嘅。咁1981年咧，李登輝由呢個台北市長升任做呢個台灣省政府主席。 亦都係當時都係官派嘅，未有民選。 睇到啦嚇，平步青雲啦，係嘛？咁啊。到1984年，呢個12月15日咧，蔣經國就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嚇，並且咧第一屆嘅國民代表大會咧第七次會議咧選舉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國華民國咧第七任副總統。喺提名書裏邊咧，蔣經國咁樣寫嘅，佢話：少時即痛心邦國為日人侵領，富有民族意識。啊！屌，真係總之我真係俾佢呃撚咗啊！屌， 唔加緊，會唔知嘅？ 嗱，即係呢度都有一個故仔嘅。嗱，當時咧，李登輝咧都係因為佢有共產黨嘅背景啊嘛，咁所以咧就蔣經國咧係親自去李登輝屋企去拜訪，就用喂當時佢係高高在上嘅蔣經國親自嚟屋企拜訪 長官。 咁啊，李登輝又唔喺屋企，咁啊太太曾文蔚咧就係、 接待佢， 接待佢。佢話唔緊要，我等佢。咁啊，等唔上兩個鐘頭，咁李登輝咧就翻嚟，咁就即係當時蔣經國就話嗱，我好想咧就你嚟幫手。咁蔣即係當時李登輝又即係面有難色啦，都知道自己好多黑材料喺度啊嘛，又加入共產黨，又係曾經嘅日本人， 王文 諸如此類。咁蔣經國就講咗一句咧，就話：你只要你全心全意幫助我哋政府嘅話咧，你所有資料我翻去叫佢哋全部銷毀。嗱，所以你如果喺而家個檔案裏邊咧，基本上你係揾唔到李登輝嘅一啲黑材料嘅。 嗱，咁咧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咧，佢就任總統之後咧，咁就委派咗一個咧，同佢一齊被調查嘅人咧，咁啊做呢、這個就國安局嘅 調查局啦， 調查局嘅，咁咧就將佢嘅資料咧全部銷毀，係一種咁嘅講法。 咪即係兩個講法都係接近事實 啦， 係啊，銷毀 咗 啦， 就應該係蔣經國當時揾佢嘅時候就已經承諾咗啦，因為唔係大佬你咩？因為當時反共反到咁樣，而你有共產黨背景嘅話，咁屌政府點可以揾你委以重任啊，大佬？ 咁啊，當時亦都即係睇喺嗰個年代嗰個時勢，經國先生亦都係。位高權重，咁啊，你 如果即係而家我哋所講嘅威權年代啦，咁就要處理呢啲咁嘅檔案咧，亦都即係唔係一定件太難嘅事嚟嘅。 因為當時如果講緊1960幾年到到1970年代咧，其實就係蔣公仍然係在位啊嘛，大佬、第四任總統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但是當時已經是努力地提拔這個蔣公過去接任的了，所以呢他說的說話就基本上沒有問題的、所以呢他都很大膽， 因為當時來說那個 情報、方面 都是他掌 握的，都是蔣經國去主持的、 所以呢就蔣經國跟他說你放心、即是你一切所有、對你不利的一些財旅我會叫人銷毀他，所以呢就、一路平步青雲，直至到呢個1988年1月13日咧，就呢個國民黨主席同中華民國總統嘅蔣經國咧就逝世啦。咁啊，李登輝以副總統身份繼任總統。1月27日，李登輝成為代理黨主席。代理黨主席裏面咧，都有一啲鬥爭喺度嘅， 即係唔止一啲咯。嗰日咧，嗰日時咧就係、是、即係你當時我仲喺台灣啦。咁咧就每日嘅報紙咧就好似啲連續劇咁，日日有新鮮嘅嚇。咁、當然啦，當年嘅電視嘅新聞咧就唔會好似而家台灣嘅新聞咧即係娛樂化得咁緊要啦。但係報紙啊，嗱當時咧報紙都係得主要得兩份嘅，就 中央、中央、中時、聯合三張。 仲有自由嘅。 自由咁都有， 但係小弟 報啊都有。 咁但係咧就 小弟，但每張報紙只係出三張紙啊嘛。 咁但係咧，中國時報同埋依一個聯合報咧，就真係日日都好似連續劇咁樣 嚇。嗱、當時中國時報嘅老闆啊，余紀中咧係中國國民黨嘅中常委嚟嘅，大佬冇乜大權嘅大佬啊。 聯合報啊，黃天吳啊， 黃天吳都係啊，都係。屌你！即係你兩大報紙都係中國國民黨嘅中常委嚟嘅，大佬好 Q 大權嘅。即係嗰陣時嗰啲中常委咧，係個個拎出嚟咧都哐哐聲嘅，唔係好似而家啲中常委拎出嚟都冇人識嘅。啊，即係嗰個年代中做得中國國民黨嘅中常委喎，大佬唔好中常委，中央委員已經不得了啦。 即係用一句説話形容，國之棟梁嚇，呢班係國之棟梁嚟嘅。 Okay. 所以即係喺嗰陣時就即係梗係唔同啦。而家屌你諗咩？你做個咩中央委員咁啊？你知你係邊個啦，大佬？ 咁嗰陣時係黨同政係一家啊嘛。 咁我哋又要問啦。嗱，當時一個叫林陽港咧，都係好出名喎，大佬，係咪？咁點解蔣經國又看重呢、這個李登輝而看輕咗呢個林陽港咧？ 省籍嘅問題。 唔係，都兩個台灣省， 兩個台灣省，佢做個省政府主席啊！你 唔關事，咁點解俾佢做省主席先得㗎？係咪？點解揾林陽港先得㗎？ 如果講依個資嚟講咧，林陽港咧係 更加 熱， 咪咯嗱，因為咧林陽港咧喺地方派系咧太多牽連，蔣經國就唔中意呢啲人嘅，佢唔中意呢啲即係地方上面有咁多即係勢力，即係啲所謂圈小圈子， 藤楞瓜瓜楞藤。 他喜歡呢些學者型，所以呢李登輝、馬英九、宋楚瑜、這些學者型，這些我不用出來選的，在政府裡面努力工作，我就會給你個位置，那些喜歡選舉、喜歡搞小圈子的會落地區選舉。所以林陽港就是因為這樣呢，他本來很厲害，喂林陽港是很厲害的那年頭，是吧？但都要即是被蔣經國放棄，而即係中意咗呢個李登輝，就係咁嘅原因。學者型啊嘛，大佬。 咁咧當時嚟講咧，就其實就有傳啦。其實蔣經國咧就希望啊孫運璇咧就係接任嘅。係。咁點知咧孫運璇咧 中風 啊！咁咧就令到佢佈局咧完全係破壞曬。 同埋蔣經國都唔知道自己咁早走嘅。咁所以咧佢1月13日佢唔知道自己1月13日會離開呢個世界噶嘛，所以咧。他是基本上沒有部署的，但是你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他不是順理成章當做總統咯，你沒有任何偏言隻字，你不同毛澤東死了之後有個什麼你辦事，我放心說公，我拿著這張紙就說屌他傳給我 在這個他繼位總統之後呢，本來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剛才謝公說到了，就是他在這個代理主席的問題上就產生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好了，那國民那在那因為呢傳統上面呢他是中華民國總統，也都兼任國民黨的主席， 好啦，咁好啦，咁啊，經國先生就因為佢係中華總統，又係兼任黨主席啦，咁所以咧，咁順理成章，李登輝係咪應該都係中華民國總統，就兼任埋呢個代理嘅國民黨主席咧？ 唔係，嚴家鑑嗱，打佢嘅嚴家鑑喺蔣介石死之後咧，佢係冇接任呢個黨主席嘅，由呢個蔣經國接任嘅。 唔係佢地位唔同啊，大佬。 所以嗱，點解喺度就有一個問題啦？點解呢個代理主席都有人爭啦？ 好啦，咁啊，當時又產生呢個所謂宮廷派嚇， 係啦， 一個夫人派， 其實一樣嘢嚟嘅。 官邸派，官邸派，官邸派，官邸派即是當權派啦，係嘛？咁夫人派就是蔣宋美齡呢一派。咁就話有啲人話李登輝當呢個中華民國總統，因為根據憲法冇問題。咁但係主席咧，我哋應該就請蔣夫人喺美國翻嚟主持我哋個黨務。咁有啲人咁講，咁所以咧。當時都吵得好犀利啦，係嘛？咁呢個蔣夫人就曾經有一句名句啦，叫做老幹新知啊嘛。 咁佢亦都有就呢個代理主席嘅問題咧，就寄咗就寫封信翻嚟嘅。咁大家就即係好多人都攞住封信咧，就大做文章啦。咁啊，搞多動作出嚟。 係啦，咁啊好啦，咁啊嗱，咁就當然喺呢個代理主席裏邊咧，呢個主席一案咧就有啲爭執啦。咁啊，黨裏邊嘅秘書啊，當時嘅秘書長李煥、副秘書長宋楚瑜啊，咁啊行政院長余國華咧等咧主導之下咧，國民黨中常會咧就通過咗李登輝作為代理黨主席啊。半年之後咧就再順利當選為國民黨主席。 咁啊先 啦，好啦，咁啊中間咧出現咗咩問題咧？因為中常會開會嘛，要係冇開到呢個黨代表大會，究竟係咪俾佢做呢個代理主席？中常會決定啦。但中常會喺嗰一次個會議咧，係冇將呢個代理主席咧就安排個議程裏邊，咁啊撲街啦！喂，咁佢冇安排議程上邊，咁即係話大家都唔會討論李登輝可唔可以當呢個即係代理主席啦？咁即係點咧？係嘛？咁所以咧，當時嘅宋楚瑜嚇話犀利啦，佢話當時宋楚瑜擔任國民黨嘅副秘書長，佢喺臨時嘅中常會裏面咧臨咗一腳，落淚咁抗議代理主席案未排入議程後離去。 咁即係宋楚瑜咧喺呢個即係中常會係冇身份嘅。啊，雖然 佢係列席嘅， 佢係雖然佢做到呢個副秘書長，但係咧佢嘅身份係未到嘅，即係好似 謝 謝公同阿宋主席講啦，中常會裏邊嗰班中常委咧，個個都係大粒佬嚟嘅，咁啊宋楚瑜咧未有資格開會嘅。 好啦，咁呢個宋楚瑜就假如瓜瓜嘈啦，佢話咧，咁佢話咧當時他就話：喂，屌你咁，你哋班友明知一定當上噶啦，你哋何必喺度搞搞震啦、啊？係咪？屌你真係唔擺入議程咁算點先得㗎？咁所以即係佢就即係噏完呢段説話就走咗。 三門， 因為 即係其實有一個暗示啊！嗱，你班友你依單嘢你搞唔掂，你哋唔好出去。其實有個暗示嘅。 係啦，咁啊，所以咧當時余紀中啊，即係《中國時報》嘅老闆嚇，余紀中咧就隨即啊。在議題上面就加上處理代理黨主席的案，咁啊列席的中常委咧就紛紛表態支持，話呢啲黨之大佬啊嘛，屌你咁，佢哋講句説話，梗係唔同份量啦，係咪？因為佢話咧，佢話明明啊，大家都即係 宋楚瑜點講咧？ 佢明明大家都已經同意的事情，再拖落去又做咩呢？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叫做臨門一腳啊，好出名。 其實咧一個問題，嗱，即係而家嘅即係網上嘅資料就係咁講啦。但其實當時咧有一個就係、是、即係宋夫人啊，呢、這個蔣夫人去寫封信，咁啲人咧就請佢班師回朝啦。咁但係當然依個於理不合啦。咁咧就好多人啊就係、是。蔣夫人咧係點樣咧？屬意余國華當時行政院長去接任嘅，嚇咁點解希望去接任啊？因為好頭先講啦，主席同總統通常同一個人噶嘛，嚇咁咧就如果余國華接任呢個黨主席嘅時候， 下一屆嘅，即 係將來再選咪係佢咯。如果 係啦，嗱咁、啊、其實當時咧就係、是、所以依、這個夫人派或者依、這個宮廷派咧，咁佢哋咧其實係屬意余國華嘅。咁但係咧而家唔知點解啦，依一段時即係冇人提嘅。 但係當時即係掌權嘅咧，掌住即係黨嘅系統咧，李煥啊嘛，大佬係咪？屌呢個幾鬼勁先得㗎，係咪？咁所以咧就呢一扎即係有力人士出嚟，即係擔保呢個李登輝咧就要做呢個代理主席咧，即係大家都冇聲出啦，咁就夫人都冇，即係夫人派呢邊更加唔會講嘢啦，係咪？咁所以就比較順利好啦。咁啊，到李登輝就登咗大寶之後咧。咁就發生咗呢個主流派同非主流派之爭，咁、 嗯、 啊，即係因為咧，佢要鞏固自己權力噶嘛，有啲好唔滿意佢嘅人咧，就尤其青壯派呢班啊，即係譬如趙少康啊、鬱慕明啊、 李勝峰、 李勝峰啊、許力龍啊，即係許老爹啊，即係呢一扎人咧。就好唔滿意， 許力龍嗰當時已經退役噶啦， 退役咁，但係即係佢仍然喺軍中有佢嗰個實力， 所以佢都唔係壯噶啦。 啊，咁所以壯啊，青壯啊嘛，要壯啊，唔係老啊嘛。咁所以咧就呢一扎人咧就係好唔滿意，即係佢亦都呢班人都睇到李登輝咧係走緊獨台路線啦。當時都未有台獨路線嚇、即係未有台獨呢個傾向嘅，只有一個獨台嘅路線。咁就所以就整咗一個叫次級嘅民政團體，即係喺國民黨裏面就做咗一個叫新國民黨連線咁、但係都最後頂佢唔順，咁老實講，李登輝亦都想清除呢班友，咁呢班友亦都即係亦都睇李登輝唔順眼，咁所以咧就係、走咗出嚟之後咧，就成立咗新黨啦。新黨就咁嚟嘅。 當時嘅新黨同而家新黨 唔同啊，梗係唔同啦。 以當時嘅新黨咧，其實係國民黨一班 精英啊， 精英分子嚟嘅、 一個清流嚟嘅。 係啦，當年嘅新黨咧，係完完全全係一啲精英分子。嚇、唔同而家嗰啲咩，即係鬱慕明當年咧都算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年紀大啦。 而家調俾共匪收買咗啦，你唔好講啦。 係啊，冇收買，唔知啊。總之咧，就係依啲都係變咗紅統啦。但係當年咧，佢哋個個都係有理想有抱負嘅。 趙少康仲被即係當時嚇、即係民間覺得佢認為咧，佢係一個總統嘅即係。選總統大位的一個 趙少康亦都在呢個李登輝主政時候咧，佢係做緊環保署嘅署長嘅，咁、都係跟住就係、出嚟選舉嚇，咁、出嚟選舉選呢個好似係立法委員，佢一個人係可以攞到廿幾萬票，嗱佢話咧當時咧選個立法委員咧兩萬幾三萬票得㗎啦。所以我嗰廿幾萬票可以分拆八個上揾嘅，哇！你好鬼勁嘅， 好勁啊！趙少康， 即係當年就唔同而家啦，係咪？而家你睇翻啲選舉就不可以同日而語啦。咁、所以咧，好啦，九二年咧，國民黨選立委咧就大敗嚇，因為九二年喺呢個李登輝嘅操控之下咧，就令到國民黨嘅立委就即係輸得好慘。咁啊，秘書長宋楚瑜咧必須即係擔起呢個責任，辭去咗呢個秘書長一職，但係馬上咧就俾李登輝咧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喎嚇，佢話屌你即係好似而家咁啊，輸咗咧，我俾個好，俾個好啲嘅位你。 咁佢唔係自己選輸， 係 佢 負責啫， 佢冇落去選。 好啦，咁啊，九四年省主席呢、這個直選，宋楚瑜。喂，攞到472萬票，大佬 功高蓋主啊， 好勁啊！嗱、啊，當時喂嗱，我哋又唔好睇喎，國民黨攞得咁高票，民進黨當時陳定南呢、這個陳青天啊，即係都曾經做過法務部長嘅，即係都好鬼勁嘅啊！民進黨呢個都算係民進黨邊一個奇葩嚟嘅，佢都攞到325萬票喎、 啊，即係加埋咪成800萬票啊，大佬！ 即係佢都係輸150萬票到啫，即係如果講勁嚟講，佢都真係好犀利喎。 都勁。 咁啊，即係當時即係當選咗第一屆嘅民選省長。 但係又可惜咧。 好啦，咁啊，跟住就因為哇，你攞到咁 Q 多票，咁屌你咁呢個，因為省啊省嗱省主席選咧就係、是。 金門馬祖冇誒呢個福建省嗰啲冇得選， 金門馬祖冇啦， 金門馬祖冇， 仲兩個直轄市都冇嘅，即係台北市同高雄市都冇嘅啦。當時得個兩個直轄市啫嚇，即係而家又有咩新北市啊，又桃園市啊，台中、台南啊，呢啲係後來有嘅。當時直轄市得兩個啫，一個就高雄，一個就台北。咁所以咧，呢兩個市咧係冇得選嘅，剩翻落嚟就其他咩雲林啊、嘉義啊啲就有得選啦。咁呢個屬於台灣省。咁啊，因為功高震主，咁所以咧就李登輝又深深一計，屌我凍 Q 咗個省佢。 凍省 啊，即係初初係廢省嘅，想 係廢省嘅。 咁但係你廢省又唔得喎，因為將個中華民國憲法，你又唔可以廢咗佢。咁我凍咗佢，即係話啲咩意思咧？就話我唔俾經費，你咪瓜得咯，係咪？你只係有個台灣省呢一個咁樣嘅名義喺度。是冇經費，冇 即係等於而家類似而家福建省政府咁。 都可以咁講啦，都 類似。 咁但係福建省政府仲有個大樓喺度啊，係嘛？咁你而家台灣省政府以前 冇咗啦， 中有中興新 村啊 嘛，冇 Q 埋啦嘛，個地方冇埋啊嘛。 台中省議會 有個地方仲喺度，個省議會嗰啲未拆嘅。 係啊， 咁 冇咗啦嘛， 中興新村已經冇咗啦嘛， 個名仲喺個名仲喺度， 個名喺度， 地方仲喺度。 咁所以咧就變咗你，咁你宋楚瑜即係失業啦，係咪？屌你即係你再即係你冇再選咯，係嘛？咁即係變咗咧，李登輝話：屌你點同我鬥？係嘛？我連你動， 所以點解宋楚瑜同阿李登輝恩怨情仇啲？嗱，本來就有恩啦，即係佢 情同父子嘅大佬， 佢就幫李登輝咧就登上大位，李登輝咧亦都俾咗佢做呢個省主席。 省主席 好啦，嗱咁1999年發生咩事咧？因為動咗省咧，宋楚瑜又不獲呢個國民黨嘅總統提名。 嗯， 啊，即係本來咧應該2000年個選舉咧，咁應該係喂。屌你！我唔見咗個台灣省，因為你已經民選啦嘛，係咪？2000年嘅時候，咁你 我唔選嗱，我又揸住咁多票。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你李登輝做咗一屆之後，你都冇得做啦嘛，係咪？即係如果你講緊個憲法咁你 2000年嘅總統選舉， 2000年之後你要交翻出嚟，要等第二啲人去選噶啦嘛，好啊。咁國民黨提名咧，屌我特登唔入，你老實講。以宋楚瑜當時的聲望， 贏硬嘅， 佢贏夠硬嘅，咁我特登唔提名你，咁你吹得我帳咩？咁所以咧，連即係咁佢哋咧就揾咗連，即係揾咗連戰出嚟嚇，揾咗連戰出嚟。咁啊咁呢個宋楚瑜梗係好多諸多不滿啦。咁好啦，國民黨就將呢個宋楚瑜開除添咗，仲冚家產。咁好啦。宋楚瑜就以無黨籍身份參加2000年嘅總統選舉，氣勢如虹。氣勢如虹又點啊？跟住就有一個叫輕票案。 嗯， 李登輝喺籠底又炒咗一條一單咁嘅嘢，就話你咧，宋楚瑜就係私吞呢、這個輕票。嗱咩叫輕票案咧？就 呢間金融公司， 因為經國先生。走咗咧，嗱，佢又講經國先生好清，好清 清廉 嘅，啱，亦都冇錢嘅。咁即係或者即係講緊長工啦，即係長侍後人，基本上冇乜錢嘅。咁所以咧就係、是、李登輝咧就喺個國民黨裏邊咧喺就有一筆私帳， 小金庫， 唔知五億啊，攞咗5億俾佢，就交俾宋楚瑜咧，就你去 照顧 管理。嗱呢啲錢咧就。你將來就即係 當一個基金咁樣嘅， 長家需要嘅時候咧，你就喺呢度攞啲錢去即係接濟又好乜都好啦，支援佢哋嗰個生活上面啦。咁但係咧，宋楚瑜又好撚契弟嘅，即係真係當定自己官咁啦。你哋嚟申請，寫明要點樣用法，咁我就批俾你。咁長家呢啲又覺得屌你咁冚家產，我又唔至於去到呢個階段，窮撚到貧無立錐，點果粒？冇果腹都唔撚冇係嘛，咁唔撚要，所以咧嗰筆錢一直咧就擺咗到冇用到。李登輝就將呢件事咧就拎咗出嚟，就話宋楚瑜就私吞咗呢筆錢，其實咧係冇私吞到，只不過咧亦都冇用到。咁但係一做社會上面嗰個輿論梗有好大壓力啦。 但係其實咧喺今次選舉裏面咧，呢、這個輕票案咧影響咧當然會有，但係咧係咪咁大咧？最主要就因為咧。你國民黨分裂嗱，喺一次選舉裏面咧，民進黨入邊咧攞咗係38.9%，即係39%。 講percent冇用嘅，唔知噶啦。好啦，宋楚瑜咧 就攞到幾多票呢？466萬票。 嗯， 嗰啲零頭唔好講啦。連戰咧係攞到292萬票，就兩個加埋咧就差唔多成700萬票噶啦。 係， 好啦，陳水扁係攞到497萬票，497萬對466萬，就即係話咧就 宋楚瑜係36%，係輸2% 嘅啫， 30幾萬票。 即係宋楚瑜只係輸2%， 即係話如果唔分裂嘅話咧，連宋咧 大勝嘅， 係贏到開曬行。但係因為你唔提名連。這個宋楚瑜嘛，宋楚瑜自己用無黨籍出嚟參選咯，揾個醫生係嘛，咁啊呢個連戰就揾咗蕭萬祥咯，咁呢個好弱雞噶嘛，咁當時嘅民進黨亦都氣勢如虹啦，係嘛，咁佢都揾到成400，即係差唔多500萬票，好鬼勁啊都係嘛，咁所以咧就2000年嘅選舉咧，陳水扁咧就係贏咗啊，咁啊跟住就到2004年啦，2004年咧。咁因為當時宋楚瑜都成立咗個親民黨，咁亦都即係踢走咗呢個呢個李登輝啦。咁所以咧就國民黨就自己整合啦，咁啊藍營大團結啊，咁我哋要揾翻宋楚瑜翻嚟。咁所以咧當時2004年就叫連宋配啊，咁啊陳水扁咧就陳女配嚇，咁呢兩個配咧，咁就 兩粒子彈事件。 咁啊，跟住喺呢個選舉前嘅一日嚇，就發生咗一單即係槍擊事件啦， 兩粒子彈啦， 咁啊兩粒子彈就所謂即係陳水扁俾人暗殺啊，咁啊當時就 動員， 因為成個新聞媒介俾你鋪天蓋地啦，總之啊陳總統中槍啊，點啊呂秀蓮啊點啊送咗邊度呢個義美醫院啊，諸如此類等等等等。咁好啦，國民黨嗱，國民黨咧呢啲老好人啊嘛，哦咁樣啊， 暫停呢個選舉工程， 國家遭逢巨劫，咁我哋咧所有選舉嘅工程咧，我哋暫停。咁但係你又暫停喎，民進黨繼續召開喎，你又加上即係呢個新聞不斷啊，就 咪再加上再嗱新聞咧不斷啦，再加上一樣嘢咧，就係話軍人、軍警咧就全部取消休假 ，stand by 咪要 係取消休假， 即係直情軍人係要留營嚇，就 留營待命 投票。好啦，咁結果咧就係亦都打悲情牌啦，係嘛？陳總統被刺自殺喎。 咁好啦，最尾個選舉結果點啊？ 結果選舉咧就係送連送去嚇。是攞到644,452,450票， 要講埋你數，今次一定要講埋， 因為相差好少嘛。咁啊，陳女配咧就係攞到647,1970票， 2萬多票啊， 即係輸咗0.2%。 所以剛才剛才我們這麼強調，就是說為什麼軍警要 stand by 不准出來投票呢？其實呢、就是、當時來說呢、就是、在 軍方的背景呢，國民黨的票呢是有相當的，正如剛才、譬如說三哥提到就是許力龍、許老爹、傳統上來說呢，軍方的票呢，軍公教呢，藍營都是票倉來的，藍營票倉來的。 好了，那結果就以些微即是2萬多票、就輸了啦，咁啊飲恨啦，咁所以連宋配，如果嗰一次連宋配得嘅話咧，嗰、個歷史又重新 又重新改寫啦。嗱，咁啊，因為嗱，我今晚個時間亦都即係 冇啦， 相差唔整翻分鐘， 即係話即係李登輝就被譽為呢個民主之父。咁係由於咧，佢就歷主咧1996年呢個總統 大選、 總統直選、啊、因為過往咧都係用呢個 國民大會。 去選總統嘅，好啦，咁咧最近咧就 你我諗即係解釋一下咧，三哥要解釋一下國民大會嗰個產生先， 或者咁啊，我哋講講先啦，就因為上個上個禮拜咧，就喺台灣一個臉書群組啦、專業啦，叫指示島南，就做嗰個圖出嚟，就話咧啊，當年馬英九反對依個總統直選嘅，做咗個圖出嚟，好啦，咁其實依、這、一個。他說的只是一半一半，事實的一半，不是全部。當年李登輝指示馬英九研究總統選舉方法的改變，當時來說，過往中華民國總統是由國民大會選出來的。國民大會是什麼呢？ 怎樣產生？ 有直選， 有呢、這個對似香港的 功能組別。好啦，他哋的國民大會選總統類似而家美國的一個選舉人票。美國總統亦都唔係 每個一人一票選嘅， 係選咗選舉人出嚟，選舉人 代理投票。 啊、所以大家不要誤會、一定是喂、台灣、民、這個、總統由直選產生、這個、 一人一票選總統才叫民主， 這個不是、未必一定民主。 你香港的社運界你留意，當香港土共政權說 美國都不是一人一票選總統，你就嘲笑他們無知。好了，現在我哋國民大會選總統，其實佢性質同依個美國選舉人制度一樣嘅。嗱，當年馬英九收到依個指示之後，佢就 研究呢啲選舉方式， 點樣去依個總統大選？因為憲法裡面寫明國民大會嘅職權去選總統，所以馬英九去按翻依個憲法去咧，就係研究。用國民大會去點樣去改良而家我哋所謂優化嘅國民大會，因為國民大會去到台灣之後係冇改選嘅。馬英九去研究點樣喺在地化去改良依個國民大會，令到依個國民大會有依個合法代表性嘅。 所以頭先咧謝公提到咧，即係李登輝當即係接任呢個總統咧，係根據國民大會第一次嘅會議，記住係第一次會議。OK， 係 啦。 咁第幾次嘅會？第一次國民大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幾次？第幾次會議？裏邊出現啲乜嘢乜嘢咁？都係第一屆。 係啦。OK， 咁講翻啦。在這裡馬英九、他們想到的方法就是改善這個我們國民大會好像當時的、立法院一樣，我們全面改選在台灣裡面選出這個立法院， 沒錯，現在 就是在台灣選改選這個、國民大會和這個當時的立法院一樣，全部在台灣產生這個 國民大會代表， 廢咗啦，其後都 係啦。咁而家你指示到南，你香港上屆攞住個圖，我去反對。咁你係咪其實你知唔知乜嘢國係國民大會啊？當年馬英九去提出依個方案，佢內容係乜嘢啊？ 個法律依據係乜嘢？ 咁嗰啲即係嗰啲。 其實仲有一樣就係話，點解李登輝會不接納呢個國民大會的呢個選舉方選總統的方式咧，因為牽涉到呢個修改憲法嘅嚇。 係。 好啦，咁就講到佢喺1990年嘅時候，呢、這個總統選總統嘅時候，即係由國民大會 選出嚟嘅。 佢由國民大會選出嚟，因為當時國民黨嘅黨爭，令到佢產生危機感。原來呢個國民大會，佢未必可以控制到、我控制唔到呢個國民大會，我就會下一屆總統冇得做、所以寧可廢除呢個國民大會。 老實講，嗰啲國民代表咧，嗰啲國大代咧，亦都年紀好大啦，90歲吳家產，你叫佢再嚟投票咧，都係嘥鳩氣嘅啫，係咪？ 唔係，全部我咪聽黨指示咯。所以點解俾人鬧啊？包括 萬年國代， 但係有啲人喂老賊啊，咁因為呢啲咯，係咪？ 但係香港世人界知唔知馬英九定出呢、這個即係呢個方案嘅時候，前一年立法台灣立法院咧，中華民國立法院咧已經全面直選嘅啦。所以他不是說馬英九從來沒有講到、依然呢是用大陸的代表去選的。 那些柯仔煎專家你跟他講的都浪費了。好了，我們講的有些 有趣一點、用多一點時間、這個李登輝是不是應該用國葬呢？好了，理論上 他是元首，當然用國葬了、但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的國葬法呢就很奇怪的、內政部應會同首都所在地市政府於首都擇定地點設置國葬墓園，呈請行政院核定之。好啦， 問題啦，依個係幾時嘅？ 嗱，定呢條例嘅時候咧，因為中華民國憲法咧喺 1948年，即是民国的37年11月20日修正至今未有改动过。 哎，嗱，问一下各位，中华民国首都在哪里？啊，宋志伟， 南京。 嗱，各位不要搞错啊，中华民国首都不是台北啊，是在南京啊。 如果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即是他的国葬应该就将李登辉就葬在南京 紫金山， 南京市政府同意， 咁然后再同南京市政府咧就同佢商量个墓园摆边度。 大家唔好笑，嗱，由经过力阿扁到而家小英呢条法例系冇改，而中华民国首都由阿扁執政八年，而家小英掌政已經係過咗四年啦。到而家中華民國首都都依然喺南京，未有改過。嗱，你唔好同我講中華民國首都喺台北，冇呢件事，法律上係冇依個冇呢一樣嘅。 咁既然咧， 總統府喺台北， 總統又唔可以葬喺南京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國葬法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即係中華民國政府咧係用佢比照國葬法嘅方法咧， 咦？咁啊，蔣公咧？ 蔣公未落葬啊嘛。 哦，係喎、哦。 未落葬啊嘛，蔣公同呢個經國先生未落葬啊嘛，所以就唔需要有呢啲煩惱啊嘛。但係李登輝佢係需要，李登輝生前嘅願咧係希望將骨灰咧就撒喺呢個玉山嘅。 嗯。 啊，即係佢要同呢笪土地咧一齊。咁我覺得如果佢有咁嘅願啊，其實應該照佢願，但係後人就覺得唔好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就選咗喺呢個五指山呢個國軍嘅公墓嗰度啊，咁啊揾到笪好大嘅地方，咁啊即係當然啦，總統之位嗰個墓園梗係要有啲氣勢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用國葬法，用比照國葬法咧就係安置呢個李登輝嘅安葬，咁所以 咁當然蓋唔蓋國旗咧， 一定蓋㗎， 一定有嘅。 喺台灣亦都有呢個討論嘅，因為 冇得討論。呢個 俾你得咩？大起身話屌，我要冚日本旗啊，大佬！ 呢個冇得討論㗎啦，呢個就即係除非佢 民間啲人， 除非佢家人反對，除非家人反對，呢個咪冇得唔冚㗎啦。 好啦，咁過時過咗好耐啦， 欲知後事如何，我哋後會再分解啦。 拜拜， 好，拜拜。